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塔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哎呀， 你好美呀， 长长的黑头发， 哦，一双白白长长的 嘟嘟的 小耳朵。 嗯，什么？ 你好美呀，嗯，一双水汪汪的红彤彤的大眼睛。 红彤彤的大眼睛？我的眼睛没有发红啊。 你好美呀， 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你的手是这样的短短肥肥的， 哎，我的手指头又细又长啊。塔耳朵， 嗯， 你不是在夸奖我吗？ 我在照镜子。 啊，我还以为你在夸奖我呢。 怎么了？ 我以为你在夸奖我长得那么好看，那么漂亮。 哦，那就让我夸一夸你吧。 谢谢谢谢，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你夸奖我了。 你先唱首歌。 唱首歌？ 嗯。 为什么？ 你唱歌铺垫的。 哦，好， 我就有情绪啊。是朗诵。 太阳出来 啊， 彤彤， 你的嗓音是这么的可怕， 每天走在上学的路上， 你的精神是如此的崩溃。 什么 啊？ 等等等等等等，你是在夸奖我吗？ 是的，不是一般人都会有这种状态的，所以 你是说我唱歌唱得不好听吗？ 嗯，没有啊。 嗯，那我怎么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崩溃什么的？ 我是指你唱歌让我听起来这么的崩溃，那因为你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怎么那么的幸运就认识了你 啊。对呀， 啊， 虽然我唱歌没有那么美，但是至少全世界没有人跟我一样。 是的， 能做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做一个很特别的人。 嗯， 谢谢你，你对我的夸奖实在是太好了。 是的，全世界的人都不愿意跟你去比美。 我现在就下楼再给你买一筐胡萝卜去。 太好了，谢谢。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李梦蕊，来自华北电力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故事《不会飞的翅膀》。故事里蓝蓝龙的翅膀不会飞翔，不会飞翔还是神龙吗？他肯定感到沮丧，幸亏他遇到了智者告诉他，这么多会飞的龙，你是独一无二的。他用独一无二的不会飞的翅膀拥抱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孩，给了他温暖，也收获了自信。翅膀不会飞，他也一定能干别的嘛。任何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该失去信心，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做最好的自己。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是帕特里克·格斯特和丹尼拉·杰曼，是由叶硕翻译的。我们要谢谢乐乐趣童书和未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唐耳朵，小群姐姐下面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不会飞翔的翅膀》。很远很远的地方，生活着一群神龙。神龙们想要受人尊敬，必须要有三样东西才行：强壮的翅膀，是用来飞翔的；强大的气息，让它们可以喷出火来；还有坚硬而闪光的鳞片，这样就可以抵挡那些想要杀掉龙的人了。可是有一只蓝蓝龙，它连一样都没有。它的翅膀又松又软，而且朝下耷拉着，它的呼吸 很微弱，很没力，就像是得了病似的。他的皮肤软软的，毛茸茸的，而且还是蓝色的。在神龙学校里面，蓝蓝龙是唯一一条蓝色的龙。其他的神龙们经常嘲笑他，故意在他面前呼展开翅膀飞到了云彩上尽情地玩耍。每当这个时候，蓝蓝龙就只能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呆呆地抬着头看着天空。有时候蓝蓝龙会爬到树上，树就像是一架梯子，它爬上去就可以更接近天空了。蓝蓝龙站在高高的树枝上，梦想着能飞起来。可是其他的神龙都管它叫抱抱龙。神龙学校的蛇皮老师告诉蓝蓝龙， 抱抱可不是神龙该做的事情。 终于有一天，蓝蓝龙忘记了蛇皮老师的话，他用他松软的翅膀抱了抱另外一条神龙。这一下蛇皮老师可是发火了，他用绳子把蓝蓝龙的翅膀给捆起来了，他不允许蓝蓝龙以后再抱抱。 就这么捆着吧，直到你变成一条体面的龙。 蓝蓝龙当然很想变成一条体面的龙，于是他开始努力磨快爪子，蹭蹭蹭蹭蹭蹭蹭，练习咆哮。他还试着喷出火苗。唉，可是他就是做不到。有时候蓝蓝龙甚至会想，我真的是一条神龙吗？有一天，爆竹小姐告诉神龙们一件事情。 你们知道吗？在大海的对岸生活着一条奇异的龙，它不会飞，也不会喷火，可是它非常聪明。神龙们会从世界上的各个地方飞过去聆听它的智慧，它就是传说中的智慧龙。 听爆竹小姐说完这个话，那些红色的、绿色的和黄色的神龙都偷偷地笑了起来。 这哪是一条龙啊？ 我先说嘛，这简直就是一条蜥蜴。没准儿蓝蓝龙也是一只蜥蜴呢。 可是这一次，蓝蓝龙没有理会他们的话，他自己心里暗暗地期盼着。 也许世界上真的有像我一样的龙呢。 而且这一次，蓝蓝龙已经知道应该去哪儿找他了。那天晚上，他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一封短短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去找智慧龙了，等我到了那儿，会给你们寄明信片的。永远爱你们的蓝蓝龙。 第二天一大早，蓝蓝龙跳上他的滑板车就出发了。当然，他没忘记为了安全还要戴上他的安全头盔。蓝蓝龙骑着滑板车滑呀滑呀，终于滑到了大海边。他坐上一艘船，开始远航。船在海上飘啊飘啊，带着蓝蓝龙来到了大海的另外一边。蓝蓝龙上了岸就开始找，找 找啊找啊，他给爸爸妈妈寄了一张明信片，然后又继续找啊找啊找啊找啊，终于蓝蓝龙在沙漠的正中央找到了传说中的智慧龙。智慧龙长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它就安静地趴在一块大石头上。蓝蓝龙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智慧龙听，智慧龙耐心地听着，中间没有说一句话。等到蓝蓝龙讲完了，智慧龙就走过去，解开了绑在蓝蓝龙翅膀上的绳子，然后智慧龙轻轻地唱了起来： 啊啦啦啦，蓝蓝龙过来吧，请你别再难过了。啦啦啦啦，会飞的龙千千万，可你只有一个呀。啦啦啦啦，你是最为宝贵的蓝蓝龙，你是独一无二的蓝蓝龙。啦啦啦啦，你生而美好，很快你就明白了。 然后智慧龙指向了沙漠的另一头， 跟着太阳去城市里看看吧。 蓝蓝龙再次跳上他的滑板车，朝着智慧龙指的方向一直滑呀滑呀，最后他滑进了城市，来到了高楼当中。 这一定就是城市了， 蓝蓝龙踩着滑板车沿着灰暗的街道找啊找啊，就是找不到太阳。他坐在高楼的阴影里面，看着天空，心想： 好想飞回家呀！哎，我的翅膀真是太没用了。 可突然，一束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了街对面的一幢小房子。蓝蓝龙想起了智慧龙的话，他站起来走到街对面，向着那个房子的大门走过去。他推开大门进到房子里，里面有一大群的人和动物。 有人惊叫了一声：看，一条蓝色的龙。 这一下大家都抬起头来盯着蓝蓝龙。蓝蓝龙的心啊，砰砰砰砰砰乱跳。这个时候，有个小男孩坐着轮椅，慢慢地靠近了蓝蓝龙。蓝蓝龙浑身的汗毛竖了起来，他想起了在他住的地方，其他的那些神龙笑话他的样子。然后他就看见男孩的腿也是软软的，在那儿耷拉着，简直就像蓝蓝龙的翅膀一样。蓝蓝龙知道该做什么了，他张开了他软软的耷拉着的翅膀，给了男孩一个大大的毛茸茸的抱抱。高兴地说： 哦，你给了我世界上最完美的抱抱，人人都爱这样的抱抱。 这下其他人都围了过来，他们也想要一个抱抱。 蓝蓝龙也用它的翅膀给了他们世界上最完美的抱抱。这一下，蓝蓝龙终于知道它是为什么而生的了，而且现在，它觉得自己可以飞起来了。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嗯，好香啊。 哦，你在喝什么呢，小青姐姐？ 我在喝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 对呀、 那是把茉莉花泡在水里。 嗯，对呀、就是做茶叶的时候放进了茉莉花，然后茶就有了茉莉花的香味儿。 哦，那喷点香水呢？ 啊，不不不不不， 啊，那不能喝哈。 这叫花茶，看我这还有菊花茶。 哦，那是把菊花也往里泡吗？ 啊，对呀，我还有玫瑰花茶。 哎呦，哎，那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开水里泡呢？ 当然是好喝的味道了。 嗯， 比如说我喜欢喝香蕉味儿， 香蕉味儿， 香蕉干泡进水里。 哦， 我喜欢喝苹果味儿，我就把苹果干泡进水里， 晒成干泡水里， 好香啊。 那比如说有人喜欢吃鱼干，现在想喝鱼汤了，是不是把鱼干泡在茶杯里想喝呢？ 那是不是会有点腥啊？ 哦，对对对对对，那比如说有人喜欢吃肉干， 肉 汤，把肉 干也放进水里 啊？怎么样？ 泡茶 啊？对。 哎呀，这样的话会不会泡不开呀？ 哦，那比如说有人喜欢吃饼干啊，那也放到水里。饼干茶 那不就成了一锅粥了吗？ 哦，那倒也是。那比如说还有什么东西啊？我想喝胡萝卜汤，胡萝卜泡在水里， 和茶泡在一起。 那我的胡萝卜会在里头发芽儿，长大， 这样就是一杯胡萝卜树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妈妈走进房间，叫呱呱和团团帮她准备午餐。这个时候，呱呱正在看一本有关非洲的书，团团正在玩呢。团团听见呱呱的妈妈叫，就走进了厨房。过了几分钟，他回到房间里，叫呱呱也去帮忙。呱呱回答说： 啊，我不在家，现在我身处非洲，这里棕红树盛开着花朵，美丽的鹦鹉自由自在地飞翔。 团团听了这个话，转身又走回了厨房。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房间里来玩耍。呱呱看见团团的嘴里嚼着什么东西，于是他就马上问团团： 你在吃什么？ 我在吃冰淇淋，这已经是第二个了。刚才我吃的是我自己的一个，现在我吃的就是你那一个了。 呱呱一听，非常生气地对团团说： 你为什么要吃我的冰淇淋？ 团团解释说： 你妈妈说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从非洲回来，时间长了的话，这个冰淇淋它是会融化的。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